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冰雪运动的话题。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邀请到了海淀区冰球队的一位小队员和他的妈妈，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他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首先呢，我也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李子瑜和他的妈妈。首先呢，还是要有请二位和大家打个招呼。那子瑜先和我们打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 欢迎子瑜啊。那有请子瑜妈妈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欢迎二位啊。那还是先跟我们去讲一讲吧，怎么接触到这个运动项目的好不好，子瑜？ 好。就是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就是我就接触到了，就是我们幼儿园组织了就是冰雪的体验活动。然后呢，我就是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到冰场。我第一次站到冰面上还不稳，更不能滑行。然后呢，那节课教练教我们怎么掌握平衡，摔倒怎么站起来，还有直线滑行。就是一节课下来，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在冰上滑行的感觉 啊。 然后呢，就是之后看到其他，就是在另一半边的冰场上看到哥哥们可以拿着冰球杆打冰球，就感觉特别帅。然后呢，我非常的羡慕。然后呢，所以说我就喜欢上了冰球。 那应该是你第一次上冰是吗，子瑜？ 对。 那当时其实听你的这个介绍，感觉是属于不停地站起来摔倒，站起来摔倒，是那种状态吗？ 对，因为就是每个人第一次上冰都很陌生。 对，跟我们在陆地上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啊。 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我们冰刀只有两个刀片，然后呢滑在冰上就特别的快，不像那个在地上那个鞋有摩擦力，就那个冰刀如果滑得特别好的话就会特别快，就我特别喜欢那种感觉 啊。就是慢慢的就把那个感觉参与到这项运动里头之后，就找到了这个感觉啊。那这儿还是想问一下妈妈，那子瑜在应该说叫上冰之前，他还有接触过其他的运动项目吗？ 是这样的，因为他小时候运动，幼儿园呢其实是还是比较不错的。给了他们很多的各种的启蒙。比如说在上冰之前，他们幼儿园有一起接触到，让小朋友接触到这个轮滑呀，游泳啊也有接触。虽然说学的都不深入啊，但是我也很感谢幼儿园，就是给孩子们这些机会去体验了一下。 对，都去尝试一下嘛。对， 然后孩子们也会后来依据自己不同的性格和爱好，然后再去选择。 所以子瑜就相当于是通过那次上冰的一个尝试，接触到了冰球了。 对，是。 然后就有点深陷其中那感觉了。您当时有感受到子瑜对于冰球的这种热情吗？ 还是有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喜欢运动的小男孩儿 啊。男孩的天性嘛，也算是。 的确是天性。对，因为他们大概是有几十个孩子一起。最后呢大概有五个小伙伴然后一起留下来。 就是继续深入其中。 对，继续深入学习，然后一起成长。 那我很好奇，到现在为止他的那几个小伙伴还和子瑜一样吗？ 大家一直坚持了几年，因为他学的比较早。五岁到现在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对，所以也是由于距离上或者说学习强度的关系吧，其他的孩子可能陆陆续续的没有最后再坚持了。现在坚持下来的只有他自己， 就没有像子瑜能够坚持的这么久。 是，或者是说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锻炼的过程中，可能是孩子找到了其他的适合自己的方向。 对， 比如说有的孩子在架子鼓方面特别出色， 对，有的孩子在围棋方面就比较有成绩啊、这样。 子瑜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妈妈刚才提到了到现在为止差不多快坚持8年的时间了啊、怎么能一直坚持下来这么长时间呢？为什么这么喜欢这项运动呀？ 嗯，就是呢，我刚开始就是特别喜欢这项运动， 嗯， 然后呢就觉得就是我练习时间长了我就可以运球、然后呢就射门， 嗯， 然后呢我们就是所有队友配合起来，然后呢就是打门，就同一个目标，就感觉特别的就有荣誉感，然后呢赢了比赛也是特别的开心、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没有过觉得挺枯燥的时候？因为我之前在听一些这个打冰球的跟你差不多的这些同龄人他们在讲述的时候，就说一起打比赛的时候的确是很有意思，可是在你们练习基本功，比如说天天练习这个压步也好啊，或者说是就这么拨球啊，会觉得那时候很枯燥吗？ 嗯，是的，特别的枯燥、就是然后在练习基本功的时候就比如说滑行啊，就一般都滑好几圈，就特别累。 对呀对呀、 嗯、 那怎么还能坚持下来呢？ 嗯，就是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就是刚开始我就是坚持，然后呢觉得就是练时间长了把这个抛下也挺舍不得的 啊就已经对他有了浓浓的感情在里头了啊。子瑜自己是这么讲的，那我想听听妈妈当时您在旁边去看她练习的那个状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嗯，的确是有过枯燥的时候、因为刚开始的这个新鲜劲儿一过吧，嗯，到后来尤其是开始练习滑行啊，尤其是到了压步的时候，这个压步经常是压步，因为要持续很长时间，甚至是2到3年的时间、每一节课上都会带着压步的这个动作练习。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压步一压就是一节课一压就是一节课，然后就是一个小圆圈不停的在这滑呀滑呀滑呀。 一节课大概多长时间？ 一节课是1.5小时。 哇 啊！ 光听着我都已经觉得很枯燥 了。是，所以你想那个时候他可能也就是在5岁5岁多一点。 对，他是需要新鲜感的嘛、 对，尤其是刚刚开始啊，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新鲜感也过了的时候我为什么现在每天要面对的是这个压步了？ 对，他不是我之前看到的那个感觉了。 对，所以他曾经有一个阶段就是说我知道下周上课、或者说我下一节课还是要面对压步、有一点抵触情绪， 不太想去了。 对，这个阶段他是有过的。 嗯、 尤其是压步呢，他是需要很强的这个身体协调性和平衡感，不停的摔倒和爬起来、甚至有的时候不熟悉的时候就是左脚别右脚就把自己绊倒了、那这个时候反正中间也是经历了一段比较痛苦的时候吧，一个阶段。 就是、他和您都挺难熬的那种。 对，因为他那个时候还小，会哭，有哭的时候。 对。 然后包括像这个，如果动作做不好，教练又比较严格的时候，那就掉眼泪了，掉眼泪。然后像我们在外面，尤其是妈妈啊，爸爸其实还好一些，尤其是妈妈，哎呀，不能看了。 会的，会的，肯定会的。 没法看，一看的话会心疼。 肯定的嘛。 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几个妈妈结伴，我们就故意躲开不看了。对，交给老师，交给教练。对，但是后来慢慢的，他自己年龄也长大了，然后几个孩子又一起，那个时候几个孩子还是在一起，就鼓励着，互相鼓励着走过来啊，然后也就度过了那个最难熬的枯燥的阶段。 对，就是虽然那段时间很难熬，但是好在子瑜当时有那些小伙伴的陪伴。 对对对， 还有就是应该也可以说是我们家长在后面给他做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离不开的。 对， 比如说孩子那时候他要有抵触的心理，家长可能也一想就觉得哎呀那算了，他可能不喜欢这项运动，或者说他已经没什么兴趣了，好像那我们也就这样放弃的话，可能也就没有子瑜后来能一直坚持下来了。 会的，因为其实绝大多数的家长都是这家长这一个坎儿没有迈过去，然后也就慢慢的放弃了， 所以当时您虽然是心疼的，但是信念还是蛮坚定的， 对，这是一定的，当时想的也是说，既然咱们选了这个运动，没有到最后不能坚持的时候，如果说哪一天我们是，你是真的经过成熟的一个思考， 对， 自己不喜欢了。我下定决心我就放弃这项运动，那是你自己的决定，你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但是咱们不能说因为吃点苦啊、这一点点的困难过不去我们就来放弃。对，当时的确是这样想的。 所以家长也是需要给孩子做一个正确的引导嘛，尤其是在他那时候还没有一个自己成熟的判断 对 这种能力的时候。 当时作为家长坚持了一下，而且 比如说他在小年龄的时候，我们就拿一个小鞭子，就是无形的小鞭子啊， 对对， 在后面抽一抽啊，时不时的抽一抽，然后再鼓励一下， 再给一些奖励啊， 对对对， 可能是需要的。 对，嗯，后来他大了，他自己就会懂得这个这方面的坚持、嗯、 啊。那大概子瑜经历了多长时间这样的一段枯燥时期？您印象中？ 主要还是亚布。 嗯 嗯，我认为大概是在上了一年级之后， 嗯 嗯。一年级之后他就加入校队了，他就有了第一、 哦、 除了俱乐部的这个队伍、啊、 就又有一群伙伴了， 对，又有了一个自己的那归属的集体， 对 对, 对, 对， 所以那个时候亚布最枯燥的时候也过去了，他就已经完全适应了、 哦、 而且最盼着的事儿就是每周什么时候我们到训练的时间呀 那子怡跟我们讲讲吧，妈妈已经把你最枯燥的那段时间帮你过渡过去了啊。 嗯， 你自己还有印象当时那段枯燥时期你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吗？ 嗯，我印象挺深的。 嗯， 就是之前我好像在就在上幼儿园的时候，还是在上幼儿园、 嗯、 还有在上学前班的时候、 嗯、 就那段时间我们不光是练亚布，就还有练滑行、 哦、 滑行也特别枯燥，就老师就手把手教我们、 嗯、 就是就扶着我的腿、 哦、 然后就 帮你掰你这个腿应该怎么滑是正确的嘛啊、 嗯、 那后来那段时间过去了之后，像妈妈说的进到学校了， 嗯， 小学的校队了啊，然后你的那个枯燥时期也刚好差不多也都过去了，是不是对于冰球又有了一种新的感觉？ 嗯，对，就感觉就是有了一个新的阶段。 嗯 嗯，就是把那些枯燥都过完了以后就是练杆上的了，就感觉特别、 啊、 特别有趣。 对，他们自从拿了杆之后就开始放飞自我 对、 嗯、 一下就让他 好像就能找到乐趣。 对，就是在这个冰球场上他好像就更是这种就是专业运动员的感觉了。 是，其实教练也是比较有方法的。 嗯, 嗯，后来有的时候一节课下来教练给他们前几十分钟去做这些枯燥的训练、 啊、 然后在最后放给他们一段比较快活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来争争球打打球打打门、 啊 嗯、那个时候是他们就是 最开心的时候。 最开心的时候，可能一节课下来就是盼着这个时候、 啊 嗯、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那子瑜接触到冰球差不多8年的这个时间， 对， 那您觉得他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有什么样的收获？ 其实这个收获还是很大的。 嗯， 首先是身体上啊， 嗯， 因为他小的时候呢，他小的时候。基本上那个时候在幼儿园嘛，可能小的时候身体抵抗力也比较弱。 嗯， 我觉得每个孩子应该是都经历过这个时候。嗯，一到冬天就生病啊。 对， 那个时候生病差不多每个冬天都要去打2次点滴 啊、 哦嗯、我记得特别清楚。对，后来自从他开始接触这项运动呢，就也比较神奇啊，可能是的确是增强了这个体质， 就是冷环境的这种刺激真的是带来了效果。 对，基本上就没有再像以往一样一到冬天然后就发烧、 啊、 然后就去输液，就再没有过了、 啊 嗯、可能偶尔因为像队员上冰下冰啊、 嗯、 这个过程中他们这个护具每场下来护具都是湿透了。 对， 这个您知道、啊、 对对，我看他们说都拧出水， 能拧出水来。 对 对，所以有的时候免不了会着凉。嗯，因为冰场也很冷嘛。 对， 嗯，所以偶尔他们也会着凉去生点病啊，小感冒。但是后来这种小感冒呢，吃点小中药就好了。 对，就跟之前的那种、 嗯、 说去输个液的那种状态， 是 那是完全不一样 的。是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些年我们身体也都是还比较好。其实初中最刚开始、嗯、最初中的就是强身健体，然后这个是身体方面的。再后来呢，我感觉因为本身就像刚才咱们也说到了，本身这项运动就是要坚持，它还是有一定吃苦的这个在里边，这个我感觉其实很宝贵。 嗯 啊，因为现在的孩子他没有机会去吃苦。 对 啊， 苦能苦到哪儿去？ 对，苦能苦到哪儿去？ 对， 但是所有的竞技体育它都是苦出来的，这个对他们就是无形中 尤其是长时间坚持下来，也是一种这个意志啊品格的一种塑造，我感觉这个是非常宝贵的。 嗯，子瑜自己有没有感觉到妈妈刚才说的挺能吃苦的这种感觉？ 嗯，有。 嗯 嗯，就是原本就是我在小时候就做一项运动，比如说轮滑，那时候在幼儿园我是坚持不了的。嗯，然后呢就是打完冰球以后，就幼儿园还有这种体验活动，就我轮滑就变得特别快，因为冰球的影响。 嗯，那是不是也因为冰球你参与其他的一些项目，尤其是运动项目啊？ 嗯， 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在你们学校像这个各种这个比赛也好啊，或者说是一些你们需要达标的体育成绩的话，对于你来说那都是很轻松的就能够实现了啊。 嗯，说足球，就足球我没有训练过一节课，但我现在跟校队打的差不多了。然后呢篮球我也是没怎么训练过，然后呢打的也还行，反正好多项目，比如说游泳那时候之前老师没教的时候我能就是自己游，但是老师教过以后就是动作变得更标准了。 而且我们之前简单的沟通的时候也提到了子瑜现在上初一了嘛啊， 对， 我们知道初中升高中的时候他有一个中考的体育，那很多的孩子其实上到初一时候就开始操心这个中考体育成绩该怎么达标，怎么能够拿到满分。那我觉得这对于子瑜来说是完全不用操心的一件事情了。 对于他们，我们作为家长其实有的时候也会聊这些话题。对，我们共同的感觉就是作为他们来讲，因为体育是有共通性的。 对 啊，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孩子他们的身体协调性啊，包括对这个球类的球感啊，都是可能是要更好一点。 对，你看子瑜刚才自己说足球篮球虽然都不是很专，但是玩起来他都能上手。 对，因为现在小学包括初中这个学校的活动也都非常丰富。 对， 像学校自己班级啊会组织这些这个足球比赛是吧，我记得你们。 对对对 对， 足球赛。然后刚开始大家不知道他会踢球，因为他从来没有在学校踢过 啊。 后来就有一次无意中班级人不够，然后让他一起去参加。结果我记得那次是进了六个球，有五个是他进的。 哦， 对，所以就大家一下子就非常兴奋说哇，李子瑜原来踢球踢得这么好。 对啊， 后来再有这些活动大家就直接让他去第一个去参与。 只要有体育的比赛李子瑜上。 对， 李子瑜上。 然后像包括后来这个学校的运动会，长跑，班级的这个长跑啊田径啊也都是他做代表。 李子瑜上。 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积累下来的一些可以说是叫好处啊，在他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就有一个很好的体现，而在他校园生活里头其实也会给他带来很多时候这种无形的加引号的骄傲的地方啊，是让 会的。 对，是 比如说那一次踢球就收获了好多小女生的尖叫。会的。 对，他自己其实也会有这种满满的成就感嘛。 嗯，是这样。而且我感觉越到高年级哈，到后来也感觉也是因为更加深入的参与到班级的这些运动啊活动啊，班级学校组织的活动里边去，他作为代表，他对这个班级的这个集体荣誉感就更加 强烈了。 对，更加强烈了。 而且我觉得像您说的就是他对于班级的这种集体荣誉感和他在冰球队伍当中，不管是他俱乐部也好还是校队也好，他是在不同的这个集体，但是他都会有一种集体的归属感， 是这样， 让他在不同的集体当中都可以去发光发热，把自己的 这 个能量啊尽量的给他最大化的体现出来嘛。 是这样，这也是我们最后为什么没有说放弃冰球再去选择其他的一个个人单项项目的这么一个原因，主要原因吧。对，因为体育项目有很多。 对， 最后我们还是认为说选择这个团体运动，对于他性格上包括这个团队的意识啊，使命感责任感这方面可能会更好一些。 对， 其实单项很容易因为他后来也打羽毛球这些 啊， 这个背包就能走，背上球拍就能走。 对 对，但是还是他可能更喜欢这些和小伙伴在一起，然后包括互相配合。 就是我们人是社会动物嘛，我们是需要和他人接触沟通的，所以其实子瑜在参与到集体运动的过程当中他是能够有这种互动的，和他的这些小伙伴， 是这样， 还有和教练，哪怕和其他孩子的家长他们的这些互动，其实对于他来说这都是一个人际关系的 形成建立和维护。 对， 这都有助于他将来步入到社会当中去形成自己的一个社交圈子。 对的，而且这些东西它主要还是正面的，对他们一个无形中的一个教育。 对，我刚才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记得子瑜当时就提到了，特别享受在冰球场上和那些队友们一起进球时候的这种喜悦嘛。那子瑜跟我们也去说一说啊，妈妈刚才提到了让你参与冰球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一个集体项目，你在这个集体当中感受到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不是说我们旁观者能够讲的那么清楚的，能不能跟我们去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就是我感觉就是在场上也好，在场下也好，就是就我和队友配合，然后呢就是进了一个很漂亮的球，然后那时候我感觉就是很骄傲，但是如果不是我进的，就我助攻，那我也特别就感到特别自豪， 也很开心啊。 对，然后呢我们平时还会就是不像单项运动那样，就是可以约着一起出去玩，就去别的地方打比赛旅游，就感觉特别开心。 应该说你们的这个小圈子啊，其实生活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不仅是有冰球，像子瑜刚才提到的打冰球之余，其实他们平时一起约着出去玩啊，或者说孩子们一起过个生日搞个聚会啊，还有我们家长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圈子的这种氛围，我觉得尤其是在冰球圈好像是特别明显的。 对，很开心。因为冰球要求的时间，这个需要的时间啊，和其他的运动不太一样。他自从5岁开始打球，一直到现在，就是整个小学阶段，他没有过过五一啊、十一啊、中秋节啊。这个应该所有的孩子都说过这个问题，是吧？ 都是在路上或者是在比赛。 对，所有的周末和假期不是在比赛，就是在比赛的路上。 对， 这句话你应该很熟悉了， 是我们冰娃的常态了。 对，其实用我们最常说开玩笑的一句话，就是说已经没有朋友了，身边没有朋友了，因为你的朋友都在周末大家去相聚。 对， 他们可能最后就只能是说苦中作乐，然后在比赛的间隙啊、训练的间隙啊，和自己这个球队的小朋友一起聚一下、玩一玩。 对，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李子瑜和他的妈妈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来听他们和大家去讲述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这些有趣的回忆。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吴磊。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进行，共产生11枚金牌。冬季两项运动由远古时代的滑雪狩猎演变而来，由越野滑雪和射击组成。运动员身背小口径专用步枪，在滑雪的过程中瞬间停下，快速出枪，射击结束之后再次奋力向前，上演现实版的雪地枪战，让我们一同品味快与慢、动与静的双重魅力。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百年奋斗，风雨兼程，开启新篇，扬帆远航。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城市广播、体育广播和京津冀之声联合推出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更续百年初心，凝聚奋进力量。4月到8月播出，敬请关注。 爱运动的你非常自律。 来来来，各位学员，今天我们就练到这儿。我提醒一下饮食问题啊，鸡蛋清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对于我们锻炼肌肉非常有帮助，但是蛋黄脂肪含量高，要是想健身增肌必须远离蛋黄啊。 好嘞好嘞好嘞。 于是你开启了自律的健身配餐。 小明哥，这仨蛋黄就这么给扔了，你不心疼吗？ 健身为修身，节俭更养德，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身心自律才是健身达人。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 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李子瑜和他的妈妈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再加上他们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所以其实这对于他们来说同样也是一个能够促进彼此一直坚持下去很重要的动力了啊。 是的，尤其是他们之间在一起时间长了之后呢，不光是在场上有默契，这个默契也会带到生活中来 啊。 有的时候在下边玩一玩，说一句话，一个眼神对过去就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小伙伴彼此之间就知道了， 对，非常难得 啊， 这个感情也是也是比较珍贵的 啊。那子瑜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啊，跟你最要好的小伙伴你们到目前为止大概已经打了几年的球了？ 跟我最长的一个小伙伴他现在不在我们队 哦， 但是呢我和他已经打了差不多五六年了 哦， 差不多， 那感情肯定很深啊。 对， 平时 他现在去打那个网球了 哦。那你们哪场比赛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的？ 有，那肯定有。 嗯， 就是呢之前我们打一场决赛 嗯， 然后呢其中那个我上场了以后和另一个就是我的朋友就是就用眼神交流吧，然后呢就是我传给他球，然后我直接去抢门，然后呢然后他直接那个就是打一个地平球 哦， 然后打到守门员的护腿板上然后弹到我这了，然后我直接就是进了 啊。这是你们俩之前商量好的吗？ 不是， 但是就是有默契 啊。对 啊， 对，这个应该也是经过他们长期的训练之中配合出来这个默契 啊。对，这是一种战术了啊，可以算 是，已经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了 啊。对，那刚才子瑜讲的他那个比赛啊，那您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有没有他的那场比赛让您印象特别深呢？ 他是这样，因为实际上我们有一个不是特别有优势的地方，就是他的身材比较瘦小 啊， 你有发现吗？ 也不算小，我们顶多是算稍微瘦一些 对，因为他在同龄里边还没有开始长吧， 他属于发育晚一些的， 对，算是晚长。所以在今年呀包括去年的时候就是算是在场上不是不能够算是占优势 对，身体上的这种对抗的时候其实子瑜就不占优势嘛。 对，但是呢他有一个自己的特点，就是可以小灵快他是属于小灵快这个方向的。 对，那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方式嘛。对， 是这样。所以呢我记得有一次啊，李子云就是遇到大的队员因为有一次比赛对方应该是齐齐哈尔队本身在这个同年龄组他们就是偏前边月份的差不多能跟他差出去2岁又高又壮我觉得体重都能有他的2倍 我天哪， 甚至2倍多对，然后个头呢也比他高出去至少一个头到一个半 哇 就是高高壮壮的我在上面看台看啊，我感觉他是我能够感觉他应该是当时有点发怵的 会肯定 会的，对，因为没有很积极的就是向前上去对，后来他回家之后他也有主动跟我说他说当时他心里就想完了这个比赛怎么打呀我上去会不会受伤啊他也会这样想， 总是要面对一堵墙吗 对，是这样因为之前比如说在他们打比赛主要是北京这几个队来回轮流打即便是说也遇到过大个子的对手呢，但是大家都比较了解他们也都是不是第一次都互相了解的，他心里不害怕，但是因为这一次可能是外面的队过来 没有 接触 过对 他当时心里就有一点点害怕了后来等真正到了场上我发现他开始慢慢的找到了自己的这个技巧和优势因为他转身很快然后七转八转反而是这些大个子追不上他 对给绕懵了 对，所以他就很就像这个因为他其实有个小名叫小鱼就像小鱼游起来了一样 就钻来钻去的 对钻来钻去在场上就开始游起来了然后也抓不到他也追不上他然后他就可以很自如的去传球啊助攻啊进攻啊然后传完球再抢门啊这些都做得很好对后来他自己回家也说他说后来我就 不害怕了， 找到对抗它的一个要领 了吗？对，其实就是以柔克刚嘛。 对， 嗯， 那子瑜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啊，当时你在场上，首先你看到那个高大威猛的队员的时候，你当时是心里什么感觉？ 嗯，我那时候感觉就是他们特别大，就比我高出一头， 嗯， 或者两头。 嗯，当时的确像妈妈说的啊，心里是有点怵呢。 对，然后我就是我怕他们就是我不敢上去，我怕我受伤。 对，一撞嘛，有可能会受伤。 嗯，但是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像现在那么大，那时候那个冲撞是犯规的。 哦， 但我们到现在就冲撞已经不犯规了。 对， 因为到了那个 可以冲撞的年纪了，你们已经 今年开始。 对对， 那时候我有一次拿到球， 嗯， 然后呢我队友他们都传不了，然后我就自己带，然后结果我带到了门后，我发现就是其实他们就是速度很慢，就灵活性很差 啊。 嗯，然后呢我到了门后就把这个球传给队友，然后队友就进了 啊。所以其实你自己也是在场上和对手的这种面对面的互相对抗当中，自己也找到了一些你的优势能够更大的体现出来的方式嘛。啊， 嗯，对， 我们一直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规定啊， 嗯， 就我们两个之间的规定，只要是参加训练， 嗯， 我们就要态度端正。 嗯 嗯，如果你觉得今天你的状态不好，觉得你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你自己想好，你自己去跟教练请假。当然这种情况很少，我们基本上都是全勤，除非是说因为有一些重要的考试啊，可能会去请假，或者是说真的生病了。 对 对，不然的话就是这个坚持出勤其实也是一种坚持吧。 对对， 当有了这种不成文的规定之后呢，他自己也就注意了，因为他不想去跟教练开口请假。对，那么你不请假，你每一场训练都要认真对待。 对 对，所以其实几年下来也是对这个个人的一种成长吧， 我觉得也算是一种性格上的磨练嘛。啊， 对，一种养成，还是受益很多的。 对 对，那么到比赛的时候呢，也一样，比赛我们的不成文之间的，我们两个也很久很久以前，好几年以前我们就说好了，那么比赛就是要认真对待。 嗯 嗯，如果你上去吊儿郎当啊，就咱们说用这个白话来讲。 嗯， 你去吊儿郎当，就是我只是去凑个数， 嗯 啊，那么你比赛也不要参加了。 对，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竞技的运动。 是的 啊，我们要认真对待 啊。 嗯，所以这一点就是他还是能够做到的。 嗯，那能不能也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子瑜你自己觉得你在打冰球这8年左右的时间当中啊，感觉都有什么样的收获？ 嗯，我收获特别多。 嗯， 就是呢我懂得了许多就是关于团队的东西。 嗯， 就比如说就我们一起配合合作互帮互助。 嗯， 然后懂得了团队精神。 嗯， 就是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 啊。 嗯，然后呢我身体上也有了一些就是免疫力更强了。 嗯， 然后呢身体更加强壮了，性格上的就是让我更坚强了。 嗯 嗯，然后呢我就是更勇敢了，就是嗯，就是我们小伙伴一起玩鬼屋。 嗯，啊， 然后呢就是一般都是我先进去。 哦，看来你的胆儿很大啊，不害怕啊。 嗯， 就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子瑜现在已经是上初一了。 嗯，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不少的家长，又或者说是像刚才您提到的我们在中间离开的这些孩子们和家长们，其实他们可能有一部分人的确也是因为学业上的原因， 嗯， 就把这个项目或者说是一些他们参与的其他运动项目就搁浅了。那子瑜他在这段过程当中，除了曾经我们的那段所谓的枯燥期啊，让您也有过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孩子也不容易，咱们也不容易，之后我们在学习的这段过程当中，有没有当时也会想说要不要继续去坚持打冰球呢？ 第一次面临这个选择的问题是在围棋和冰球之间选择。 哦， 啊，因为其实他在围棋上也是开始的比较早吧。 嗯， 他这方面有一点天赋，在上小学还没有到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是在学前班他就已经过了这个，已经打到一段了。 哇， 这个在小朋友的时候就是算是也是比较少见的。 嗯， 其实当时的这个围棋教练也是想好好的重点培养他一下。 嗯， 那个教练还想收一个关门弟子， 啊， 我记得对，跟我沟通了很多次。 嗯 嗯，但是当时后来就有一个冲突是什么，每年的寒暑假 啊， 这两个都要集训。 对， 这个集训它时间是会撞车的。 对，我们只有这么24个小时来分配吗？ 对，是这样。嗯，当时我们坚持了第一个暑假， 第一个暑假就是把这个时间协调来协调去，然后就这样 既让他去坚持练围棋，还要让 他，对，我们都在两边都在做。嗯，然后第一个暑假是这样过去的，但是到寒假的时间就比较短了。 对， 嗯，我们当时就实在是没有办法协调了，然后后来也是让他自己做了一下选择。 哦，征求了一下他的意见吗？ 是这样，挺舍不得放弃的。嗯，的确是，当时犹豫了一段时间。 嗯 嗯，教练也是反复的做工作，就是这个围棋教练反复做工作。 那可是啊，这个，可塑之才，他真的是不想把他放走吗？ 后来也的确比较可惜吧，对，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其实通过这个也是有一定的人生道理，就是有的时候也是要学会放手的， 哎， 适当的做选择。 鱼与熊掌可能真的不能兼得， 是这样。嗯，这是我们第一次面临这个选择的问题 啊。 那么到后来呢？后来就是涉及到这个学习上， 是， 学习上的确是会有这个时间的一些问题， 嗯。 因为时间就这么多， 对， 就看您用在哪儿上。 嗯 嗯，冰球呢，肯定是每周，尤其是低年级的时候，每周4到5次。 对，占的时间很多的，其实 是这样。嗯，所以很小的时候，我们从1年级的开始，就像所有的打球的孩子一样，就是在车上写作业 啊， 车上吃饭， 车上睡觉， 啊，车上 换衣服。 对，基本上车上就是他的一个生活区域。 对， 嗯。然后即便如此，回家的时间也都是经常是半夜了，也的确是比较心疼的。但是还好，感觉整体慢慢的这个下来之后呢，发现我们的成绩其实一直没有下滑过 啊， 成绩还是有保障的。 对， 反而是经过1年1年这样下来，可能是凡事也是两个角度去看吧。虽然说我们经常用碎片的时间去写作业， 嗯 啊，争分夺秒的在车上啊点一个 LED 灯这样去写作业， 对对。 但是时间长了，他反而会更加善于利用时间， 嗯 啊，而且学习效率也提高了，是这样吧，李子瑜？ 那子瑜跟我们说说啊，妈妈说这种碎片化的时间，现在你用的可好了，是这样吗？在学校也是这样吗？ 嗯，就比如说我写一份作业， 嗯， 然后呢，嗯，就是假如说写个作文，就一般就是我没事干的时候就会写一写，然后呢，那个我去上课，上完课回来，然后我再写， 啊。自己就把这些碎片化的时间就都能抓紧的特别好。 嗯，对， 所以就是对于子瑜来说，就是这个学习的这个时间自己还是能够很高效的去利用起来的啊。 对， 听起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像妈妈刚才提到的，小时候第一次的这个冲突是和你的另外一个兴趣爱好冲突，到慢慢的大了之后呢，是和学习的时间有时候它会有一些冲突，那到现在你已经上初一了啊， 嗯， 那现在你有感觉到学习的压力比小学更大了吗？ 现在还没有，因为在一个月以内，哦，就是除了语数英，其他课是不能留笔头作业的。 双减啊，对， 但是接下来因为毕竟是初中了，肯定和小学还是不一样的， 状态肯定也不太一样了， 是这样啊，慢慢的这个作业量啊复习量就要上来了。 那您有没有跟子瑜去沟通过接下来打冰球的一些规划，或者子瑜自己有没有想过？ 嗯，有 啊。能跟我们说一说？ 嗯，就是以后打冰球，就是尽我所能吧。 嗯，那妈妈呢？ 我们只要是还没有说到最后真的是严重影响到学习， 嗯， 还没有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嗯，我们肯定是会坚持下去的。 对， 对， 也希望能鼓励他一直这样坚持，啊， 对，因为现在不光是男孩子，就是女孩子，因为我们家还有一个妹妹啊， 哦， 就是她也有自己的一项运动。 嗯， 就是我认为都要有自己的一项喜欢的，或者是说能够伴随终身、受益终身的这么一项运动。 对， 嗯，轻易不要放弃吧。 嗯嗯，对，就是在他以后的这个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其实都不能够成为这个专业的运动员， 是这样。 对，但是他作为子瑜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陪伴，嗯，我们是希望他能够一直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 是这样。 嗯， 可以伴随终生的一种。因为他们现在其实我们很幸运啊， 嗯， 我们作为家长也很幸运，就可以见证他们这一代，就是咱们国家的冰球重新又开始恢复了。 嗯 嗯，小学的校队也是前几年慢慢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他小学1年级入队的时候，全北京市 能够正规有校队训练的还不多， 嗯， 对。但是第二年就又多了一些， 对。 然后后来又多了一些，然后北京市校级联赛、海淀区校级联赛，后来慢慢发展到朝阳区啊、西城区啊，这些校级联赛就都开始了。所以就是小学的校队联赛一下就兴盛起来了，这也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有历史代表性的这个阶段吧， 对。 啊，那么包括这两年也是初中的校队，也都是百花齐放这种， 嗯，对。 我相信随着他们的成长，等到他们上了大学，大学的校队也会起来的。 嗯，对。 所以到时候像他们还是这一批打球的小伙伴， 嗯， 互相约一下，背着球包就去 周末啊，放松放松的，多好呀。 嗯，是，嗯，是很好的一件事儿。 对，就是咱们的确也是见证着北京冰球持续发展。 是这样， 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可以说是亲历者，并且也是见证者嘛。 是这样，嗯， 对。子瑜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的确是感受到了他所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他的一些变化，以及给他带来的这些，不管说是生活当中的好处，还是说一些，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他能有这些不同的队伍，让他有更多的比赛， 嗯， 参与其中的这些好处啊，都是在他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是有所体现的。再加上我们也提到了，子瑜呢，既是海淀区冰球队的一员，同时也是他们学校的这个校队的成员，同时自己还有日常的这个俱乐部冰球的这个训练，所以其实这个应该也叫身兼多职， 嗯，是这样。 嗯，那子瑜，你平时在这个队伍当中啊，我觉得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你和你的这些海淀区的队友们时而是对手，你们时而是队友啊。 嗯，对。 那这种感觉你们在场上的时候会觉得很好玩吗？ 嗯，对，挺好玩的。就普通训练的时候就是没有其他队就我们自己就在最后就自己打自己 啊， 嗯，就是呢就把这一个分一个组，然后那一边分一个组，然后我们两个队就互相打比赛 啊， 嗯，然后呢就是我觉得挺好玩的，就因为这可以就是了解队友， 嗯， 然后呢就可以就帮助我就在以后打比赛去更多的配合。 对，就是你们做队友的时候更熟悉对方，做对手的时候也因为更熟悉对方， 嗯， 所以知道他的一些弱点，也是非常好玩的一个现象嘛。 嗯，有时候他们在场上，比如说同一个俱乐部的小伙伴， 嗯， 在校级的时候碰到了，互相还聊两句，在场上开球之前聊两句， 其实的确是非常的有趣这个现象。当然，像您刚才提到的，能够感受到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比赛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才会让孩子们有这么些不同的机会，不同的感受，他们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都能够逐一的去体会到啊。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像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曾经提到过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啊，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参与冰雪运动的家庭来说，我们可能对于冬奥会的期待要比其他的朋友更多一份。子瑜能不能先跟我们去说一说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嗯，就是2022冬奥会，就是我更期待是到现场去看 啊。现在有没有跟爸爸妈妈说好呀？到时候怎么着也应该满足一下咱们的这个心愿嘛啊。 嗯，但是 我们得抢着票，嗯， 但是我可能没时间，就还是打比赛， 哦，但是那时候冬奥会大家可能都没有时间让你们打比赛，大家都要去关注我们的这个比赛啊， 嗯，那行。然后呢就是我特别想去现场看， 嗯， 就是我们就是中国队就是得金牌，不管是滑雪的， 嗯， 还是比如说就关于 其他的一些项目， 对，关于冰雪项目其他的项目，就是我都特别喜欢看到就是中国队得金或者得其他奖牌 啊，嗯，这是你的一个期待啊。 嗯，对。然后呢我更希望就是其他的青少年就是加入这个冰雪运动， 嗯， 然后呢还有嗯，就是希望我们这一代人都能就热爱运动， 哦， 然后呢有健康的体魄 啊，哦，我觉得这个的确也需要子瑜作为我们在学校当中的一个冰雪运动传播的小使者啊，继续跟你的那些同学们去分享你参与冰雪运动的这些快乐， 嗯， 那妈妈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呢？ 这些年也有过几次机会，一直他其实包括他的队友， 嗯， 也都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这个宣传推广冰雪文化，来宣传这个冰雪运动， 嗯， 这方面来，比如说这个像在校园中推广，给他们班或者说给学校，那个时候大家还不了解什么叫冰雪的时候，刚刚开始， 嗯， 他在台上给小伙伴们讲一讲 啊， 后来他们学校也申请到了这个北京市特色冰雪学校， 现在甚至我看今年的课程表，我们家妹妹的课程表啊，小学四年级的 啊， 已经把这个旱地冰球作为一个必修课 哦， 放到就是作为体育课其中的一项 啊， 每周有一节课安排上了， 不错不错， 对这个重视程度还有学校的这种魄力吧， 嗯， 对我觉得这个都是和冬奥已经有开始相结合了， 对 啊，非常好，也比较与时俱进， 嗯， 而且在刚刚来的路上，我看到这个学校的校队老师，因为他在小学毕业之前，也参与拍摄了，就是和校队一起参与拍摄了一个这个宣传片，好像是李雪琴演唱一首冬奥的这个歌曲，他们是作为 MV 啊，一起参与拍摄， 对， 然后刚才这个结果效果已经出来了，还是比较不错的 啊， 看得我也是比较激动， 就是他们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机会， 对， 也自己亲身的参与到了我们为冬奥会助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嘛， 对，然后像海淀区这一边呢，海淀区因为一直是在这个训练上在这个对孩子的规划上，然后在对孩子这个一些引导和包括理论的这个教育上吧，一直做的都是很好。他们在有一年去参赛之前，海淀区也是给每个孩子，包括给海淀整个区队，拍了一组这个宣传照。说实话，那个是我见到身边的。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在各项运动里面拍出来最酷的一组照片 啊， 就是这个竞技的感觉就出来了， 嗯，对， 而且这个照片我是认为值得他们珍藏一生的。 对，子瑜刚才自己也默默的，他看来是很满意啊。 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对海淀区的这个体育局就也特别支持我们打冰球，就是就海淀区体育局就是发过护具，发过好多护具， 对， 就现在基本上我的护具都是之前发的 啊，就是让你们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就更加的没有后顾之忧了嘛。 对 对， 而且之前这个像海淀区队每次比赛吧，基本上都会过来一起跟他们加油 啊，就真的是很重视我们的每一场比赛。 对，像带队的老师啊，领队老师，还有这个像体育局的一些老师，都会过去，已经不是任务了，是真的很喜欢看他们去比赛。 对对，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大的集体在支持着孩子们参与这项运动，那我们对于2022年的这种期待肯定就更强了嘛啊，从您的这个角度。 对，是这样，因为我们之前也报名参加了这个2022年这个冬奥会的志愿者，到现在还没有接到具体的任务是什么，我们也在等待。对，也是希望说不管能够做哪怕再微小的贡献也参与进来。 对，也像子瑜自己说的嘛，期待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他和这个冬奥会有更近距离的接触，而在冬奥会结束之后呢，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有很多的像子瑜这样的青少年也加入到冰雪运动当中，持续为我们的这项运动去输出我们的这些源源不断的力量，让这个冰雪运动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发展。 是这样，就是希望冰雪运动真的会成为全民运动吧。 是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子瑜和妈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她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的故事。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谁喊北京，所有人都回应北京，向世界微笑，一双双清澈的眼睛，几千山不回应，一路向满同行，几千山不回应，一路向满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